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金子，这里是十点大陆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大陆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今天是周一，就在刚刚，我们的花椒视频直播上，或者是后面的这个平台，我们的这个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大屏幕了，还是周准那张非常帅气的然后有点忧郁的侧脸。结果在正式开始之后就换成了一个女生，杰克堂。这是第一次在周一的这个时间和大家来相伴，觉得好像其实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季节，包括哪怕是早上或者晚上，其实它的那种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周一的晚上应该是在周末充电过后好像还有满满的这种能量在，所以第一天电池的耗竭度就好像是看着手机的电量还剩下差不多90%，心里面会觉得很踏实，不知道这样的形容是否贴切。但是今天除了是一周开始的日子，这样一个有一点特别的日子之外呢，还有一个更特别的时刻，那就是看我们的下标题上面已经写到了小标题 Big Day 的前一天。那么当我说到这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很多人联想到了这个 Big Day 大日子是指哪一天呢？没错，刚刚我们的片花里面有说了，我们一直在期待的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的生日就是明天了。那么其实在明天我们会有一整天的非常精彩的直播呈现，全天连播，而且在当天还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我们一直在说，最近一直在这样跟大家说，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这种非常豪华的旅行，在明天就知道花落谁家了。怎么样，想想有点小激动吧。所以在大日子到来的前一天，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定会有一些不管是忐忑还是激动。当然对于一个要过生日的宝宝，982宝宝来说是这样，可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是一样。比如在今天的下午，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全体的主持人编辑还有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在筹备明天一整天连排可能会出现的种种的情境，然后去预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其实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在那个非常重要的那天当中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样子，一切都是为了和你相遇。那么今天也要再次和大家重申一下，我们相遇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会有留言区，还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个的角度和场景。当然这也是明天我们参与活动关注活动必不可少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入场券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搜索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了。或者如果你想单纯用聆听的方式，也可以选择把调频锁定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对，我是杰克堂。接下来让我们一边想一想 在 Big Day 的前一天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准备，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先来听首歌，喜欢。这种喜欢的感觉是包含了很多部分的，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激动、欣喜、微微笑的嘴巴，或者还有什么。喜欢来自张悬。我也希望听到你关于你的大日子的前一天是什么样的心情，应该会有共鸣吧。来自张悬。今天 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Big Day 的前一天，也算是应时应景了。因为对于北京青年广播来说，明天就是一个大日子，而对于很多比如说在花椒上面的你来说，我想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有那种在某一个大事降临的之前会有那种非常欣喜的或者是激动的睡不着觉的那种感觉。不过说实话，自从越来越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少了心里的那种在Big Day 来临之前的那种雀跃的感觉。我记得那个时候还现在还能够说起来的时候还能够想起那种非常非常明确的，在比如说第二天要去游乐场，哪怕是说好了要和小伙伴一起去游乐场玩，那前一天基本上是激动的睡不着觉的。现在说起来还记得那种感觉，虽然拼命的让自己镇定下来，告诉自己说没什么，一定要养精蓄锐，明天才能以最好的状态去投入到玩耍当中。看来自己真的是一个超爱玩的人。当然还有各种大考，好像中考也快临近了，而之前6月7号8号9号啊，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大日子。所以当我说到某一个大日子要来临之前的那种感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所体会，都能够记得起来在那一天，在前一天你都做了什么。比如说我还记得在高考的前一天我在干嘛。说来我觉得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在高考的前一天，我妈带我去了距离考场不远处的一个旱冰场。我们先是散步走到了那个考场，熟悉了一下那个环境然后气场是什么样子的，接着就到旁边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广场那样的溜冰场，是室外的，就在那儿滑旱冰，有一种脚踏不到实地但是可以仰望星空的感觉。因为有旱冰鞋所以踏不到实地啊，会想象未来的样子，会想象考完试之后自己那种开心的心情。所以在最重要的那一天来临之前，你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如果刚才我说的这段还是没有办法激起你的共鸣的话，你还可以想一想，设计一下。对，是设计，就好像有人会设计自己被求婚的那一刻会是什么表情，会设计自己在婚礼现场是什么样的表情，或者如果你已经经历过了，在人生当中一个又一个的重要坐标的前一天，你在干嘛呢？继续来听歌， Across the Room。 对，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可能会经历的吧，那种辗转踱步， Across the Room。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 Look across the room, Baby she got that glowI know you see me over here, so dance on me real slow. We've been going for about 2 hours, and 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So baby, please reveal, reveal. Your friends are calling you, baby, stay with me instead. I know you're saying that you're tired, there's a door dancing you left. Even if I go,time we had on your head. Across the room， 穿越一个房间，如果把它想象的科幻一点，就好像穿越了一个时空，然后我们来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不管你穿越了什么，是穿越了茫茫人海，还是穿越了整个地铁站，来到了某一个位置和我会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地理坐标是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而我们所处的调频是 FM98.2。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好朋友就是会同频率，那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就好像你发出了讯号，不，我发出了讯号，然后被你接收到了，FM98.2 发出了它的讯号，然后被你接收到了。所以所有在听到这个讯号的人都是有缘的人，而不知不觉这个讯号已经发射了快一年。明天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就会迎来它1周岁的生日了。所有的生日祝福还有那些开心的热闹的话留着明天说，但是有的时候你们会知道的，在大日子的前一天心情也会有些微妙。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是借由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大日子来把它进行延展到大家的 Big Day 的前一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Big Day 的前一天，大日子的前一天，你在干嘛呢？你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有什么样的心绪呢？我看到了乐茶茶的关注，还有哎呦喂，咋了？三年级是小学三年级、初中三年级还是高中三年级？不管是哪一种，好像后两种听上去都会啊。当然还有大学三年级。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时间段，所以看到三这个数字，它既是一个虚指，同样也意味着一个阶段性的结束，那它也会是终究迎来大日子的那一天。有看到铁中堂的分享，还有 T 铁中堂送的小礼物，谢谢，看到了。还有习惯了杰克堂声音的陪伴，其实我也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习惯要比那种冲动更来得持久。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个是什么哲学故事啊，还是类似于那种奇闻异事之类的，总之不是亚里士多德，就是柏拉图这样的一位哲学家，他要求他门下的这些徒弟们、学徒们，每个人左边左三圈，右三圈，对，左三圈，右三圈，咱们姑且就是这样啊，大概是这意思，具体的也不记得。大家都坐了，然后他问大家是否简单，大家说很简单，这有什么难的呀？左三圈，右三圈嘛。于是他说：“那好。”那接下来我要求你们这一年当中的每一天都要这么做，这就很难了，最后坚持下来的可能也必成大器吧。这是所谓的类似于伊索寓言一样的那种告诫我们凡事要坚持的寓言故事。而其实对于 FM98.2 来说，整整一年365天不打烊，而对于十点答录机来说也一样，不知道在每天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的这个陪伴已经让你形成习惯了吗？看到了 K 神。上半时段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但是在歌曲之前我要再次重申一下，我们明天的大日子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的生日。那明天还会有线下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的活动，美女主持人呢也将化身蛋糕师来教你亲手制作一款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同时我们还有观影活动，同样也是免费的，现在还在征集当中，所以如果你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已经有非常非常详细的活动详情，并且还在持续的报名当中，非常欢迎你的加入。在明天的观影环节会有一部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可以剧透一点点了，因为其实已经公布了，就是阳光姐妹淘，是讲青春姐妹之间的情谊。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男生，我相信你也不会觉得这部电影无聊的。好了好了，听歌听歌，歌曲过后就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十点答录机继续在这里等你。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说起大家有呢，要带着我一起的礼盒，装满幸福的宝格，不好意思了。嘿耶嘿耶嘿耶，我轻飘飘的跳进眼前的爱河，身边漫游的过客比不上你手中的可乐。他们说记得加油呢，要带着我一起的地壳，装满幸福的宝格，霸占空气不好意思了。说起爱情爱的，我要进眼前的爱河，身边漫游的过客都要祝你生日快乐。他们说记得加油呢，要带着我一起的礼盒，装满幸福的宝格，不好意思了。嘿耶嘿耶嘿耶， 欧依稀来自徐佳莹。为什么觉得听这样的歌就特别想真的打个饱嗝，或者伸个懒腰，或者是打个哈欠什么的，总之就是懒洋洋快快乐乐完全放松，不想去做任何努力的状态。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对，生日快乐是我们明天的主题，而在大日子的前一天又会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嗯，应该有点小激动吧，有点小雀跃吧，有一些小小的期待。不知道延伸到整个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大日子的前一天，对于你来说，你的大日子的前一天是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来去纪念这个大日子的前一天呢？我们都会说那个大日子本身是值得纪念的，但是它的前一天也很值得纪念呢。为什么这么说？你们想想看，是不是第二天婚礼之前都会有个单身派对什么的？因为其实它意味着告一段落，进入到一种新的人生阶段，这就是那个大日子，它有一种转折和承上启下的意味。但是在那个转折拐点的前面那个部分，那一步也要迈得稳稳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大日子来临的前一天也要好好对待， 因为如果矫情一点的说，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即使对，比如说今天有雨，今天好像闷了一天啊，感觉雨都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的，但是它依然也是特别的一天啊，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这种让你觉得闷热的感觉了。当然如果是个好天气，我们也会说嗯，你看看看天色就知道这是特别的一天了。不知道明天的天气会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在心里都是个好天气。好天气来自韦礼安。 今天的雨不太合群，只留下几多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不太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痕迹，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你？谁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 天气来自韦礼安，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现在时间来到了22:41，有很多很多想和大家分享的部分，而如果捡最重要的说，就是明天就是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的生日了。所以呢，你看一般过生日的人是收礼物的，但是我们偏偏不走寻常路，就是在生日当天我们其实是准备了很多丰富的奖品还有活动来回馈给大家。比如说在明天也就是6月26号，我们的台庆一周年的当天呢，我们准备了很多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对，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砸金蛋的一等奖奖品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啊，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很期待的。不过不知道，我决定了，当别人在直播的时候，我可以等着砸金蛋。当然，晚上的10点到11点钟的十点答录机，也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对整个的生日 party 做一个总结。总之，明天一整天都会是安排满满当当，非常充实，非常欢乐的一天。对，除了有砸金蛋的活动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线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会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有没有很心动？会有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还有982的特别放映厅环节，会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电影，而且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影院。电影影单也已经出炉了，就是一部非常温情的，豆瓣评分高达8.8分的一部青春电影，叫做《阳光姐妹淘》。而在现场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惊喜等着你，怎么样，有没有心动？如果心动的话呢，就不如行动。第一步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详情，以及可以跟我们来留言。看到了心月如钩送的喜欢你，谢谢，我也好开心。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参与进来，也许明天我们就会见面哦。活动现场见。当然如果大家有想要和我说的悄悄话等等等等，也可以在我的微博当中来留言私信给我。我的微博是一块杰克堂，块有话音，随机的是6个字。比如说昨天我就在微博当中看到了有一位朋友思彤，把我的一个弹吉他的照片做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海报，看看下次什么时候可以放上来给大家看。也不算是海报了，是一张照片，就两线，有点像以前大家会在什么教科书历史书上给那些历史人物画的什么眼镜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思彤画的可爱多了，我都没有见过自己这么可爱的一面，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也在花椒上面看到了很多朋友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如果你现在是在用音频的方式收听的话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几个字，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个场景，还有很多的角度。已经在花椒直播间当中看到很多的朋友前来捧场，比如说像陈峰，还有格朗有台元帅阿海，东哥之城凯哥123随缘等等等等。如果没有叫到某人的名字，我已经看到你们了，其实已经看到你们在那闪烁的名字，就知道你们已经坐在你们该坐的位置上，而我呢又开始和大家一起互相陪伴了。说了这么多，继续来听歌。十点答录机的第1、2、3、4、5首歌，为什么没有如约出来呢？再来一次，这才像话吗？ Dream。 I was a little girl alone in my little world who dreamed of a little home for me. I played pretend between the trees and fed my house guests barking leaves and laughed in my pretty bed of green. I had a dream that I could fly from the highest swing. I had a dream long walks in the dark through woods grown behind the park. I asked God who I'm supposed to be. 就在刚才，在我们 FM 九八二的群里，我们的台长大人发了一条信息，我觉得看完了之后，又让我想起来了很多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部分。他说的是@所有人，好好休息，明日尽情享受。享受，我喜欢这个说法，因为有的时候在大日子来临之前，我们往往会有一些不安，有一些小小的兴奋，有一些揣测，因为会去预想，因为这个日子如此之大，让你会觉得会有一点点的压力，生怕预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会做得不够好，不如自己的期待。就好像第二天的婚礼，第二天的某一次考试，甚至于是人生当中最最重大的一个决定，或者是一种考验。当这种因为这种巨大和这种隆重，就会反差前一天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隆重当作是一种享受，因为它的隆重，因为它的宏大，所以它和以往的任何一天都不同，但又都一样。如果能以一种享受的心态去面对，其实 在 Big Day 的前一天，你体验到的那种情绪更可能是平静的，是那种有安静的力量的。有力量未必是那种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耀武扬威的，它也可以是一种静静的流淌在下面的，像一股暗流，但是你又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它。就好像我们经常会觉得早上白天当有太阳的时候，你会觉得能量满满，浑身充满了力量，也很有干劲儿。好像到了晚上，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夜晚的力量，月亮的光，但是在平静之下是一种蓄能，好像在把体内的能量一点一点地积聚到心脏，然后再分布到全身。希望明天可以尽情享受。不知道过了明天之后会不会又有什么样的灵感迸发，然后这特别的一天又被以什么样的方式书写到什么样的故事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我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 谢谢樊大轩对小雨的解答。看着你们俩一唱一和，突然间在配合着这首歌当做背景音乐，真的觉得很有爱。这是来自苏打绿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的，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月亮穿脚印的走廊。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得像颗糖，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家安全化身旁，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 小雨的关注，还有你的女神，听着这样的笛子声，其实每一种乐器所给人带来的心情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 请被你调味的像颗糖， 是你抓紧我 觉得其实今天不能说是烦躁吧，应该说有一点点充实过头了，也会觉得平静了很多。谢谢看到了朝闻 sky， 晚安时光，晚安朋友。对，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0:56，谢谢小雨的掌声，谢谢心月如钩送的一个香吻，还有朝闻 sky 的生日快乐。对，你刚好赶到了说晚安。还有很多刚刚进来的朋友们，比如大卓大卓、55B28、醉解愁等等。虽然今天的相聚有点短暂，尤其是对于后来的这三位朋友来说，但是我们还是刚好可以赶得上一声晚安。晚安意味着今天要告一段落了，晚安也意味着明天要开始了，而且明天会是一个大日子。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1周岁的生日，所以在这样大日子之前的这声晚安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语气来说出呢？让我想一想。不管怎么说，有一种方式是不能少的，那就是音乐。晚安，晚安曲，来自秦昊。 晚安，你说晚安，我就熄灭了开关。晚安，晚安，也许有做梦的习惯。晚安，晚安，隔着遥远的想念。晚安，晚安，我的夜晚才变得甜。晚安，我说晚安，假装在你的被子里面。晚安，晚安，幻想你亲吻我。